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国际扫盲日，

少还有我在乎，就算所有人错过，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。难道非要到人间你才会发现，原来有个人一开始总在等。所有人错过，这条长路不应该只有我。难道非要到明天你才会发现，原来有个人一开始就在等。 You know I love you.

胡彦斌的《红颜》在明星云集的电视剧《荆轲传奇》当中，除了一般俊男美女十分养眼之外，这一首主题曲《红颜》呢，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吧。那胡彦斌呢，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的时候表示，因为主题歌要体现剧情嘛，所以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他希望在音乐和旋律上，不但让人能够体会到荆轲铁马，也要能够感受到铁汉柔情。不知道你感受到了吗？哈喽哈喽，你好，这里是小鸡的音乐盒，节目开始吧。韩红《珊瑚颂》。 一树红花

挺拽的一首歌，有没有？这是周杰伦的《威廉古堡》，方文山作词，他自己谱曲的歌，收录在他0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范特西》当中。而在02年的时候呢，方文山还凭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。而另外呢，这首歌的编曲人洪静瑶呢，是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。所以这首歌应该当年是盆满钵满啊赚的。接下来是蔡淳佳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法文歌曲，叫做《依恋》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 习惯啊，就喜欢把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歌刻成碟放在汽车当中，然后作为汽车伴侣。那这一首《依恋》呢，曾经就有出现在我的碟片里，因为这是一首很适合反复来聆听的歌曲。在他的这种醇厚的嗓音之下，加上这首歌的编曲，其实是有一种缓缓流淌然后娓娓道来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呢，是很容易把你融化在你的汽车里，然后不会让你很烦躁，感觉你的汽车前方就是夕阳，然后前面就是大海。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开车，那心情当然会很好啦。接下来听无印良品的歌，《是你变了吗》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，

盒， 小金的音乐盒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睡不着，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。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。 这是孙燕姿的任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是她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而其实也是她一早就完成了但是一直没有发表的歌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来私藏它，只是刚好这个时机成熟了，就在风筝专辑发布的时候收录在了里面。而这一张风筝的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叫做真的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她的创作。那一年呢她才23岁耶。继续是钱一迅的《不要说话》，这是由小柯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也是电影《时尚先生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深色的海面涂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只该多难离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 住你，原因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 不要说话，这是典型的小柯的调调哈。熟悉小柯的人估计不看创作名单也能猜到几分了。那这首歌的低音部分也是很适合 Eason 的声线的，很平静又很温暖，而副歌部分的旋律呢也是很上口，很容易被记住的。所以打造这一类旋律性很好的歌本来就是小柯的专长了。你看，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到两个女孩等等等等，都是第一耳朵就会爱上的好歌。虽然这首歌的歌词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哈，但是却朴实真切地写出了那一种暗恋的情愫。接下来是锦绣爱重唱《一串心》。 天上星星数不清，个个都是我的梦，纵然有几片云飘过，遮不住闪亮亮的情。出梦中

海的越来越爱，这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很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，对不对？回头一想的话，他们如果没有解散的话，到现在已经是成军10年了。哇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就在那一年，王菲她是正式的退出歌坛，她的经纪人也表示王菲将会无限期的休息。可是天后就是天后，即使说退出歌坛啊，可是一直也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视线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，这就是她的强大魅力啊。可能大家都被他催眠了吧，因为他有唱过这首歌。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小军的音乐盒吧，我是小军哦，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真的拥抱，给你最后的依靠。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。 最多